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对于名著《红楼梦》，很多人都会这样形容：一朝入红楼，今生梦难醒。一本《红楼梦》究竟蕴藏了多少个谜题？曹雪芹到底有没有写完这本旷世之作？如果写完了，为何后四十回又出现了高鹗的名字呢？《红楼梦》当中出场了30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都有着哪些含义呢？宝黛钗三个人的爱情最终会走向何方？为何又出现了钗黛合一的说法？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今天的历史之谜，主持人韩涛将会带您一同去探秘《红楼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红楼梦》的作者何许人也？众人都知道曹雪芹是也。曹雪芹名瞻，字梦阮，号雪芹，又号秦熙、秦普，清代人，祖籍辽宁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也就是正白旗的家奴。但是因为曹雪芹的上祖曹振业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在明金战争以及入关之后平江壤之叛的战争当中立过功，历任了山西吉州知州、浙江盐法道等官职。曹家的发迹实是从曹振业开始。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上的乳娘，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则是康熙皇帝的伴读。康熙二年，曹玺担任了江宁织造之职，前后一共21年，最终病故在了江宁织造任上。曹玺死后，康熙命其子曹寅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两淮巡盐御史等职。曹寅与康熙自幼便有着深厚的友谊，康熙5岁授书的时候，曹寅就是伴读。后来曹寅又选授栾仪卫士，侍康熙的左右，两个人的关系便更加的密切了。曹寅一代是曹家的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了王妃。康熙6次南巡，有5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后4次是在曹寅任职期间内，可见当时曹家的显赫以及与康熙皇帝私人关系之亲密。这个曹寅是当时的名士，能诗善文，兼善词曲，又是一个有名的藏书家， 曾主持全唐诗和配文韵府的刊刻，这样的家庭传统对培养曹雪芹的文艺才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曹寅死后，康熙命他的儿子曹荣继任江宁织造。曹荣上任三年之后便病故，康熙又特命曹寅胞弟曹全之子曹福过继曹寅，并继任了江宁织造之职。祖孙三代四个人担任江宁织造之职共60余年。但是关于曹雪芹的父亲是谁却出现了争议。有一种说法说曹雪芹是曹荣的遗父子，另有一种说法曹雪芹是曹福的儿子。咱们暂且不表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谁，总之曹雪芹一生正好经历了曹家盛极而衰的这个过程。13岁前曾经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绔子弟的生活，在迁居北京之后，据红学家的考证，曹雪芹初在宗学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时他结识了敦敏和敦诚兄弟。乾隆15年左右，曹雪芹迁居北京西郊的黄叶村，贫病无医，又加上幼子夭折，生活更加的悲凉。他由贵族上层一下子跌入到了社会底层的巨大变化中，也饱尝了世态的炎凉。生活上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曹雪芹的志气，相反更促使他嗜酒愤世，对现实表现出了傲岸不屈的态度。曹雪芹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传世名著《红楼梦》。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在小说第一回当中，曹雪芹批阅10载增减5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10年辛苦不寻常。可惜他没能完成手稿，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在贫病交迫当中搁笔长逝了。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在乾隆27年的壬午除夕，也就是1763年。曹雪芹死后只留下了琴剑在壁，心腹飘零，几个好友草草埋葬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很多人都认为曹雪芹一定是经过了像贾宝玉那样的风月繁华的生活，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他怎么写得出来呢？这是最最普通的一种成见，所以贾宝玉这个人就成为了曹雪芹的影子或者化身。那么小说描写的故事呢，虽然将甄氏隐去，但是基本上仍然是曹家的一个家史。其实不然，著名红学家蔡一江认为曹雪芹并不一定能够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而且曹雪芹在迁入北京之后也是经常能够出入王府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红楼梦》一本旷世之作，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作者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往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亲王，而且曹寅在江南做官的时候同京城的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所以在曹雪芹到了北京以后，他所走过的深院大宅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这也就给了曹雪芹描写《红楼梦》当中贾家奢华的生活积累了素材。曹雪芹除了文采出众之外，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医生，而他的医德也被人广为赞扬，这可是大家并不熟知的曹雪芹的另外一面。曹雪芹迁徙西山后，广泛地接触到了下层百姓，特别是那些生活无依无靠的残疾人。曹雪芹非常同情他们的困苦， 尤其是在他们得病之后，无钱医治更增加了他们的苦恼。曹雪芹为了给无助的病人解除病痛，经常上山为病人采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香山地区曾经流传着关于曹雪芹为贫苦老百姓治病的传说，在香山的传说当中，就有张宝章、严宽先生搜集整理的《秦甫先生的医德》，崔墨清先生搜集整理的《雪芹的由来》，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北京清代传说当中，还有张宝章先生记载曹雪芹为香山百姓治病的手到病除。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红学家孔祥泽老先生去北京海淀区白家同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香山有一位大夫时常过来给穷人看病，而且不要钱，每次来都在南边山根的一间寺庙当中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这位大夫搬到了桥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孔祥泽还听人说，在蓝靛厂原有着多家药铺，曹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孔祥泽还说，曹雪芹因为医术高明，为不少人治愈了疾病，一些有钱人的病被雪芹医好了之后，常常要买些东西送与曹雪芹，以报雪芹医病之恩。而曹雪芹往往告诉这些有钱人，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你的钱先留着，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药，我让他找你，你把他的药钱给付了，这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吗？就这样，曹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交口称赞雪芹之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您探秘古典名著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同来探秘一下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位于北京西城西单东侧的石虎胡同31号、33号院，两个院子是相通的，是北京保存较好的一座明清时期的大宅，而且还曾经为皇家的府邸。这座府邸是大型的多重四合院，在北京众多的四合院中，这个院可以说是居住名人最多的院落之一。此院在明代为常州会馆，是江南举子进京科考居住学习的地方。在清朝初年，清政府把会馆迁移到了南城，这里又成为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的府邸。因为清朝皇太极的小女及十四格格克纯公主下嫁给了吴应熊，所以这里一直也被人们称为是驸马府，又称克纯公主府。到了清朝雍正年间，为了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在这里建立了清朝的右翼宗学，曹雪芹就曾经在这里任教。因为曹雪芹的好朋友敦诚有诗句曰，当时虎门属辰西，所以红学家们又称这里为虎门。就在这个大宅的一个北院中，巍然屹立着一棵巨大的古枣树，其高达15米，干周长达3米，始植于明朝初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的古枣树之最，人称京都古枣第一株。古枣树是北京的特色之一，在北京四合院当中，古枣树最多，因为枣树外表多荆棘，内中实赤心，所以在很多的名人故居中都只有古枣树，像是文天祥祠、于谦故居、杨昌济故居、鲁迅故居、老舍故居、田汉故居等等。 这棵古枣树的粗干盘错挺拔，犹如巨龙昂首向天，无数的枝干刺向半空。此后在这个大府当中居住过很多古今的文化名人，曹雪芹可以说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那么曹雪芹是什么时间到右翼宗学去任教的呢？红学专家们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有的红学家认为大约是在乾隆九年左右，也就是1744年。他在宗学当中具体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呢？红学家们也是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助教，有的说是教师，有的说是社夫，有的说是色夫，还有的说是职员、夫役、当差的等等。总之曹雪芹当时是在宗学任教的。曹雪芹能够在右翼宗学任教，那么他自己又是什么学历呢？有的红学家认为他是一孝廉，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举人，但是多数还认为他是贡生，而且是拔贡。在清朝的学制当中，贡生有六贡，即恩、拔、岁、优、富、利。曹雪芹的拔贡是顺天府的拔贡，是经朝考合格的，故能够到宗学任教。而敦敏、敦诚兄弟是右翼宗学的学生，他们大约是在乾隆九年入学的。当时敦敏16岁，敦诚11岁。由于敦敏和敦诚兄弟聪明，喜闻善诗，与曹雪芹的关系虽属师生，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也较大，但是因为志同道合，志趣又相投，曹雪芹和这两位学生的关系一向很好，经常一起在古枣树下谈古论今，逐渐由师生关系变为了好友。他们属晨曦，高谈雄辩，不但经常在一起饮酒论诗，还有载可察。曹雪芹曾几次到敦敏的住处怀园聚。关于敦敏的怀园在何处，红学家们虽多有考证，但至今仍然是个谜。而敦诚的西园，红学家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在阜成门内大街南侧一带。清朝的右翼宗学是在乾隆19年迁到宣武门内的荣县胡同，而这时曹雪芹已经不在宗学了。而关于曹雪芹究竟什么时间离开的宗学，红学家们也并不太清楚，只是根据右翼宗学是在乾隆19年时迁走，推算可能是在乾隆16、17年离开宗学到的西山。现在的曹雪芹纪念馆及过去的正白旗村39号老屋，实际上也就是曹雪芹故居。在1974年4月发现了题壁诗，有的诗注有丙寅年，也就是乾隆11年，证明曹雪芹在乾隆11年时已到达了西山。因此有红学家说，曹雪芹是在其好友及表兄福鹏的帮助下住到西山的。福鹏是正白旗的都统，他英年早逝，早在乾隆13年41岁时去世，所以曹雪芹在乾隆11年时已在西山是可能的。如今在�曹雪芹纪念馆的第3展示就明确写着，约于乾隆10年左右，他为生活所迫离开京城，结庐西山，过着茅船棚独、瓦灶绳床的生活，用血和泪铸成了他的举世名著。这也就是说，曹雪芹在乾隆11年时已离开了清右翼宗学。总之曹雪芹在清右翼宗学教学的时间不会太长，因红学家们多有著文说曹雪芹的思想感情是爱憎分明、嫉俗愤世，甚至傲骨狂行，这当然是为统治阶层所不容的。如果说曹雪芹在西山的伟大创举是写作了《红楼梦》，那么在右翼宗学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可以说是曹雪芹的重要身世。敦敏、敦诚兄弟有关于曹雪芹身世的诗作，大多是在曹雪芹到了西山后，他们频频交往而作。 如名篇敦敏的《西郊铜人油条兼有所调》，敦诚的《寄怀曹雪芹》等诗，其例子举不胜举。敦敏有《茂斋诗钞》等诗集，敦诚有《四松堂集》等诗集，诗中都有大量的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诗篇，因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记载很少，红学家们都是从敦敏、敦诚的诗作当中来寻找，所以敦敏的《茂斋诗钞》和敦诚的《四松堂集》被红学家们称为寻找曹雪芹在北京身世的编年史。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红楼梦》一本旷世之作，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作者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往事？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红楼梦》原稿80回后散失，有的人认为成以本后40回由程委员委托高鄂来续写，也有人认为后40回乃他人所作，高鄂只是一整理者。普遍的看法是续书在文学价值上与曹雪芹的前80回相去甚远，在历史上也与曹雪芹大相径庭，但是大体上保存了原作的故事结构，对于《红楼梦》的广泛流传有着相当大的功劳。目前对后40回续作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曹雪芹已经在逝世前基本完成了《红楼梦》的书稿，故有批阅10载，增删5次，字字看来皆是写，10年辛苦不寻常之语。这种看法认为之所以有后40回的续作，乃是一个政治行为。据考证，曹家与当时中国的皇族关系密切，《红楼梦》一书的历史政治语境乃是当时一场有名的政治风波——洪熙逆案，又综合了红学界已经基本达成的一项共识，《红楼梦》是一部半自叙性质的小说。由此可以推断，在曹雪芹已经基本完成的原稿中，有了大量反映那场皇族内部政治斗争的蛛丝马迹，加之《红楼梦》当中透露出了大量的与当时官方所持的封建道德伦理相悖的思想萌芽，因而受到了官府的干预。而后40回原稿的散佚与续作的出现，很可能就是官府干预的结果。此外，从前80回的文本中，尤其是从纸批批文不同版本间的对比来看，在综合史实研究，后40回原稿的大体情节可以推断出来。但是对于《红楼梦》全书共有120回这个论断，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作家刘心武。刘心武以周汝昌的《周会本红楼梦》为前提，明确表示高鄂续书的后40回的命运并不符合曹雪芹的原笔和原意。刘心武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全集的，因为种种原因80回以后没有找到，也没能够流传下来。首先，脂砚斋在《红楼梦》第38回的批语这样讲道：今书至38回时，已过1/3已有余。38回就以1/3有余，可见并非120回，应当是108回。而在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或后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中，也有着这样类似的表示。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当中，我们共同探秘了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作者之谜。但是《红楼梦》就如同一本百科全书，它有着相当多的秘密在吸引着我们。下次迷幻时空，我们继续为您探秘红楼。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这首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插曲《红豆曲》。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滴不尽相思血泪，桃红高。

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事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婴儿呀，哎呀婴儿呀， 哎呀婴儿呀，哎哎哎哎婴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婴儿呀，哎哎婴儿呀， 哎呀婴儿呀，哎哎哎哎婴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